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Bye.

sunshine 安慰我们的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胸远不分离。 白帆啊白帆，

娘啊 我想去， 山的青纱帐一望无边，从没那个到南一马平川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哈华北大平原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好运来。 天之河，在几个红袖带，云山。